song 心欢喜在风景，才知道寂寞一人走不尽。一杯强举不忘语，我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相思人，那是月流离也得流离，这样想爱是不能够，早知道皇上面子没摆着，一路上变着两重奏，公子家长的身份来接着做把你到走，红路飞天翻地不归真走，王子两意快不尽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

团团脚一团，我猜 Cheese。 娘子来，我现在心上，怕只怕小青儿狠下心肠，这叫我 山，我。 风在托墙梦初醒，仙凡批判从古语，虚仙的韶华令人惊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经飘飘，心中事

巧是爹爹娘在前。重量早还谁不痛，坚持很多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情话，检查到底是哪个？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查站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